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旗。 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要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2 版本，新增破阵系统，惊已登场。 2012年我们创立了一个文字的平台曼联新闻，2013年我们更加增设一个声音的平台，逢星期日 David FGCY 为你分析一周的曼联，自然是曼联球迷的你，记住听我们节目啦。 好，第二节就是青年军的节目，咁啊，事关本人洗完部电脑之后就唔见咗条青年军 jingle， 咁啊 ，keep 住用住条 first team 嘅先，迟啲再录翻条青年军 jingle， 咁啊，继续 Vincent CY 喺度，咁啊，然之后我哋翻到嚟就讲下啲好耐冇讲嘅青年军啊，咁啊，当然要讲嘅，每个月都要讲一次嘅青年军啦，肯定要讲，咁啊，今集多咗 CY 啦，咁啊，首先讲咗啲外籍球员，定讲下啲新闻先啊。 講咗新聞先， 講咗新聞先 ，OK。 發生好多好多好多事情，係啦。咁啊，首先就曼聯 U 十班嘅常規組手啦 ，Ben Barber 啦，其實就已經離咗隊啦。咁啊就去向暫時未明嘅。咁啊，另一位被解約嘅咧就係 Jonathan Sunderland， 係啦。咁啊， 就係 Yuanlu， 同埋 Yuanlu 冇錯。咁啊就 Yuanlu 咧就正式咗就加盟佢嘅家鄉球隊啦，就喺塞浦路斯嘅一支球隊嘅，係啦。咁啊 ，OK。 佢本身來自塞浦路斯嘅，係啦，咁啊佢翻即係等於翻家鄉咁解嘅啫， 係 啦，係啦，咁啊就仲有一樣就係、是、現時啦，咁啊就又係同新特蘭有關嘅，咁啊就英超嗰支新特蘭嚇，咁啊就佢哋嘅其中一個中堅啦，喺佢哋嘅新特蘭 VR 嘅中堅咧就俾人放棄，即係俾佢嘅球隊放棄咗啦，咁而家咧就直。而家喺曼聯嘅 U 廿度試訓緊嘅， 係。 咁啊，如果試訓成功嘅話咧，咁就亦都會成為曼聯 U 廿嘅中堅。 總結先。 二十一歲，現時二十一歲。 咁U 廿總共清洗咗幾多個球員就？ 暫時就係、是、成個青年軍啦，唔好淨係講 U 廿。暫時成個青年軍咧就有三個。 但係啱啱我哋之前見過 post 咗件新聞係清咗，話咩清洗名單係十幾個喎，係嘛？係咪聽我記錯？ 清洗名單有十幾個就我就冇出過，我冇出過。 係、啦，咁我睇錯。 咁啊就但係就要值得留意啦。咁啊就係由於青年軍嘅。由於青年軍嘅系統啦，就同一線隊其實就唔同嘅。咁啊若果係好多時啦，去講青年軍嘅續約咧，都係譬如今年嘅六月三號到期咧，就喺嗰陣時先至會續嘅。係啦，咁啊，而家嘅情況就係阿 Will Keane 啦、Michael Keane 啦、Jesse Lingard 啦、Tom Lawrence 呢四個咧就比較高危，因為係2014年6月30號，即係兩個月後咧，佢哋嘅合同就到期㗎啦。係啦，咁啊，暫時未有續約嘅情況消息。 Michael Keane 同 Jesse Lingard、Will Keane 呢三個冚唪唥常駐正選主力嚟喎，好大機會，好幾有前景嘅球員未續約，會唔會係一個青年軍一個幾危機下嘅消息嚟嘅咧？ 其實都係同一線隊有關啦。其實因為如果講翻 U 廿一同一線隊，其實就個關係非常之密切啦。咁啊，再拉遠少少啦，其實就 Warren Joyce 已經係用咗40個人啦，今個賽季就去打 U 廿一嘅比賽。咁其實個幅度啦，人員嘅多嘅太多啦，因為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一線隊就算清洗咗維迪同李奧走嘅話咧。上位嘅佢哋都係繼續會坐藍馬凳啦。咁會唔會有可能真係會俾佢哋走咧？Wilkin 嘅情況就越嚟越大可能啦，因為 James Wilson 而家坐緊火箭啊嘛，就升咗上神台。咁啊 ，Wilkin 而家喺 QPR 嗰個情況就唔係幾好，咁一陣間外籍新聞嗰度都會詳細去講一講。咁至於 Tom Lawrence 啦，Tom Lawrence 就由呢一個英甲卡素爾聯式借咗一啲情況有好表現，就再升咗上去英冠。 去打呢個伊奧維城啦，今年世界都有唔錯嘅表現。咁但係個問題始終都係嗰句啦，咁啊同 Jesse Lingard 嘅情況一樣，就係佢都喺一個左中場身材比較受傷。咁但係考慮到曼聯一線隊嘅情況啦，咁其實要上位嘅機會都真係幾複雜嚇，都幾難啊，真係係啦。就算走咗一啲逆風啦，或者係阿傑斯自己本人退役都好啦，咁其實位置上都好艱難啊，因為始終又話要買 big name 啦，咁啊又要提拔啦，其實呢兩樣嘢永遠都係咯，都高啊。 我自己本人嘅傾向 ，Jesse Lingard 會獲得續約，甚至乎升上 first team 嘅。咁畢竟而家逆風嗰方面真係嘅一個嘅危機嘅位置下啦，如果就算我假設你買到 big name 翻嚟都好啦，你都需要一啲新嘅球員啊，新嘅資源去充沛下呢一隊嘅 first team squad 啦。OK， 咁所以我相信 Jesse Lingard 係幾大機會獲得續約啦。咁同埋近期雖然個近期走勢麻麻，咁但係而家伯利頓嗰方面係有機會打呢個英冠嘅附加聖誕戰啦。OK， 咁所以睇埋呢排之後，曼聯嗰方面應該會作出個抉擇嘅。我相信 Jesse Lingard 就唔使太擔心住，反而啱啱 Vincent 提到嘅 Will Keane 同埋呢個 Tom Norris 嘅情況就比較嚴重啲啦。Michael Keane 都應該有機會啊，馬 Vincent， 你覺唔覺得？ 要睇佢本人嘅心態啦，始終都係嗰句因為你一線隊啦，你再睇翻啦，咁啊，總司史摩寧伊雲斯三個肯定。即係維迪利奧都唔計啦，佢哋三個一定係三打二啦，即係抽兩個啦， 坐 後備席啦。咁啊，但係會唔會咁你三個入面其實擺曬正選後備，其實呢三個已經係㗎啦嘛。咁我哋一隊嘅名單入面好少話會有兩個中堅喺後備席名單㗎嘛。 唔 係。咁換言之，Michael Keane 繼續。 咁如果換言之，咁如果咁嚟講咧，就 Michael Keane 打入去十八人大軍名單嘅嗰個機會就相對上比較細啦。咁如無意外咧，其實我都 expect 佢下一季都係會繼續借噶，但我希望係借能夠借到佢去 英超 啦，或者英冠再前少少嘅。系咯，冇錯。 OK， 好。咁啊，仲有啲新聞我哋講下啦。啱啱 CY 喺一隊節目都提到啦，我知 CY 想問咩嘅，讀心神下你啊我。咁啊 ，CY 應該就係想問阿莫耶斯俾人炒。咁咧，其實咧有一部分嘅關係係話佢因為除咗一隊嘅訓練系統改完之後咧，再將青年軍嘅訓練系統都係改曬嘅。OK， 咁呢個 Vincent 有冇啲咩睇法啊？係咪想問呢樣嘢 ，CY？ 佢話咩注重力量多過注重腳法啊嘛， 係體力。 因為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其實佢係好有佢有佢道理嘅。而家你睇翻 U18 U21 啦，好技術嗰啲球員咧，真係搏嗰張紙咯。咁係啊，佢哋升上去 first team 咧，其實有個難度喺度嘅。你睇下贊圖沙季初嗰時候，真係瘦到好似條柴咁。因為詹豪森技術好高就可以啫，咁其他球員好多球員都有比較受傷噶嘛，你注重翻多少少身體會唔會好啲？等佢對佢嘅前途其實會幫助大啲，我覺得。 詹神， 如果你適應英超嘅角度嚟講咧，就絕對係嘅。咁啊，但係亦都係嗰個原因啦。咁啊，就係青年軍嗰個嘅技術嘅嗰個問題咧，其實就我覺得曼聯依家其實我覺得佢嘅方向其實正確嘅，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可以話出師未捷身先死咯，係啦，我認識呢位。 哇 ，Vincent 啲中文突然間咁好咧，OK， 咁啊，仲有冇新聞講啊？仲有冇青年軍新聞講？ 係咁多啦。 喂，即係其實我自己想拎啲嘢出嚟講嘅，咁因為近期青年軍嘅大地震啦，可以話係無啦啦清咗一炸球員啦。Wilson 有冇青年軍方面有冇啲咩嘢未來嘅咩西班牙美斯啊、阿根廷 C 朗嗰啲有冇啲咩咁樣嘅嘢簽翻入嚟啊？ 咁喺今季啦，喺 U21 咧就睇咗咁耐啦，其實唔。除了 James Wilson， 大家可能會比較熟悉，因為入過一隊嘅後備咯，係啦，咁啊 James Wilson 啦，呢一個 Michael Keane 都借緊出嚟，其實大家都識啦。咁其實中場啦 ，Ben Pearson 啦 ，Joseph Fabregas 啦， 呢三個 四個 都係專英格蘭本土呢三個啦，其實就值得留意。咁、其餘嗰啲或者華利拿啦，華利拿其實都開始成熟㗎啦。咁啊見到嗰個攻防都有個秩序啦。係啦，咁啊我推介嘅其實就係呢四個嘅 James Wilson、Ben Pearson、Joseph Roberts 同埋華利拿嘅，係啦。 Roberts 咧 ，Roberts 啱啊 ，Joseph Roberts 咯。讲咗 个听唔清楚啲英文。 O、okay, K 好，咁啊翻到嚟外借新聞啊，首先飞咗去西班牙睇下轩力基斯咩情况先，轩力基斯咩情况 ，Vincent？ 好，今日轩力基斯嗰个情况咧，咁啊喺三月头嘅时间同埋四月初咧，亦都系未入到去个大军名单，因为早前对皇马 B 队嘅时候大腿肌肉撕裂啦。咁去到四月香港时间四月十三号，即系两个星期之前咧，咁啊纽文新嘅主场逼和萨拉戈萨嗰场比赛咧，佢就七十六分钟后备上阵嘅。 Okay. 至于下一场啦，就四月二十一号嗰场咧，佢亦都首次正选啦，喺大腿肌肉撕裂之后正选上阵六十二分钟。咁啊暂时轩尼基斯的情况就，尤其是过完年之后啦，二零一四年其实他就未有入球，亦都未有助攻嘅，咁啊情况亦都 继续灾难性，继续灾难性发展。好，咁啊呢个就应该要翻翻嚟唞一唞先噶啦。呢、這个我都相信，如果撕裂完之后出翻嚟，真系完全系冻个雪条啊。咁啊，然之后呢个就唔同啦，呢个根本就球王级嘅变咗，几时都话佢葡萄牙 C 朗二世嚟噶啦。屌你老味，系逼比啊，逼比几捻劲啊！最近啊，逼比啊，之前嗰排啊，唔系最近，月中到月中嗰段时间啊，逼比几劲啊！哇，球王级表现啊，六场波入六球啊，大佬，连葡萄牙国家队教练阿宾杜都话冇可能会将逼比排除喺飞去巴西嘅大军名单之内啊，大佬，仲唔带翻佢翻嚟？韦碧克走啦，屌你老尾，签翻逼比翻嚟发达啦，曼联，我真系屌你老尾閪，呢件咁嘅垃圾，点解六场波入六球啊？真系唔忍啊！呢件咁嘅废人，扑你个臭家啊！真系嬲烂到个火屎咁样样啦。咁啊，然之后逼比啦，月中都系做过一个访问啦，就系、是。表示话而家对于任何球会对佢嘅邀约佢都系唔感兴趣啦 ，OK， 即系其实换言之你可以解读话另一样嘢就系话佢想翻曼联啦 ，OK， 咁但系其实想签佢嘅传出嚟想签佢嘅球队包括系有葡超嘅班霸之一奔飞加签穆迪尼翻嚟做乜谂嘢咧？我就真系唔捻知嘅 ，OK， 可能买佢翻嚟踢应该下一嘅啫，咁啊所以奔飞加签你啊球王，你快啲走啦，你唔好捻嘥时间啦，好唔好啊 ？OK， 咁啊至于近排咧，奔飞就开始回落啦，咁啊对住葡超嘅比赛啦，咁啊。有一场波就几经典下嘅，逼比就咁啊，对住呢个国民队啊，咁啊俾人5-0大炒，咁啊逼比咧就系打足全场噶 ，OK， 咁啊费列达而家继续排葡超嘅尾二啊，降班嘅形啊唔系呼吸形势系几危殆下啦 ，OK， 咁啊至于唔讲条卵样啦，呢条卵样嗰度打做自己嘅 C 朗啦，发自己嘅梦啦，另外呢个就真系有希望啦，维美积，维美积系何家个点啊 ，Vincent？ 好，維美積喺荷甲嘅情況咧，就球隊嘅情況就唔係太順利啦。咁啊，仍然係喺一個嘅需要呼吸嘅情況之下，而家就仍然係排尾二嘅。咁啊，佢本身亦都係場場正選打足嘅現在嘅情況，係啦。 OK， 至於呢個又係球王嚟啊，呢個球王係。咁啊，安達臣啊喺意甲方面就其實都麻麻地嘅啫個情況，咁啊包括就係13號嘅意甲啦，維羅納主場嘅3-5不敵呢個費倫天拿咧，安達臣同呢場波同埋下一場對羅馬嘅比賽都係喺後備席上面度過，咁啊費倫天拿而家排意甲第四，咁啊安達臣就緊緊係上陣個1、2、3、4、5次咁樣大把嘅啫，五次，咁啊繼續係一個唔係幾稳定嘅上阵时间啦，同佢租借嘅时候都系一个几大嘅差别喺度。咁啊，然之后呢个就喂，啱啱我哋其实数咗几个球王嘅，一个就葡萄牙球王，一个就系巴西球王。咁啊，然之后呢个就系英格兰嘅未来 C 朗，咁啊新星嚟嘅呢个就英格兰球王。咁啊 ，Rivers 下仲稳劲，非常交俾你。 好，咁啊，山下啦，咁啊，自从起呢段时间啦，呢段时间开始，其实都系以后备选手为主嘅。咁啊 ，Dali 已经攞咗佢喺卡利夫城嗰个正选赛嘅位置啦。咁所以现在嘅情况都系以后备选手居多啦。四月嘅两场比赛，卡利夫城在向一球击败修咸顿啦，同埋系和士都城嗰场比赛咧，亦都系喺后备选手嘅，就61和60分钟后备选手为主嘅。系啦，咁啊，现在嘅情况就正选上阵嘅次数得4次啫，后备上阵就6次，系啦，咁啊就越嚟越多系以后备上阵为主嘅情况。 咁就苏斯拉查四月嘅时候，亦都系接受过访问，就系问记者问到沙夏喺佢嘅手下会系咩嘅将来咧，咁啊。苏斯拉查都强调一样嘢咧，就系话沙克仍然喺自己嘅计划之中啦。OK， 咁但系其实都唔好忘记啦，沙克只系租借过嚟俾卡迪夫城嘅啫，咁啊仍然系一个曼联嘅球员嚟嘅。咁至于就系话，费格逊嘅最后一签啦 ，River 沙克，咁呢个球员嘅未来会系喺曼联会发展成点咧 ？OK， 呢个其实我哋啱啱系讲翼位嘅位置，其实都忽略咗一个球员啦，就是 River 沙克啦。当杨格兰尼、华伦西亚三位球员都系表现得唔系太过突出嘅时候 ，River 沙克翻到嚟曼联会唔会有机会成为未来嘅 C 朗咧 ？Vincent， 如果佢喺护级队嘅情况咧，都比前曼联嘅兴奋啦，Mascherini 去抄低佢正选位置啦，咁啊都几危险噶，都相当危险系啦。 系 ，OK， 可唔可以调翻转啊？同卡利夫城倾下，不如用个1200万嘅 River 沙哈交换你个几百万我嘅 Daniel， 有冇得换？ 难啲啦，难啲啊！ 咁啊，翻到嚟英格兰啦，咁啊，英格兰方面就交翻俾 Vincent 先啦。鲍威方面就几多事下喎，系 嘛？系啦，鲍威就亦都可能大家出名啲，就系足总杯对阿仙奴嗰场就又出场啦。咁啊，佢其余嘅时间咧，亦都系有去打英冠联赛啦，嘅比赛嘅。咁啊，有正选，亦都有常规正选上阵啦。咁啊，但系值得留意就系咧，其实4月21号即系上个星期啦。佢系首次咧就喺英冠联赛入面嘅后备席上面报考全场90分钟嘅状态嘅。 OK。 咁啊，就亦显示韦家就排第五，就仍然系可以争取到升班附加赛嘅，系啦。 OK。至于啱啱或者啱啱我哋提过其中一位几大机会离队嘅球员啦，咁啊就系喺。英冠嗰方面嘅伊奥维城都过得麻，我过得 OK 嘅，咁啊亦都系有稳定嘅上阵时间啦。不过可惜就系仍然系未能够取得入球 ，OK。咁啊，咦唔系喎 ，sorry 啊。咁啊，21号嗰场波伊奥维城喺主场不敌呢个哈特斯菲尔德嘅时候咧，咁啊 ，Tom Lawrence 系为主队系入过一球波，咁可惜球队最终系1-2不敌。客队嘅啫 ，OK。咁啊，赛后啦，伊奥维城仍然系英冠嘅降班胆嚟嘅，咁啊排喺榜尾。咁啊，然之后 ，Wilkin 点啊 ？Wilkin 交俾你讲，啱啱你话有你讲，系 好。好，咁啊 ，Wilkin 咧就嗰、那个情况就唔系太理想啦。虽然昆士柏流浪咧就。是一个前列的分子啦，咁啊，但是他在四月份啦，咁啊喺除了4月9号暴力般主场2-0击败昆士柏流浪嗰场正选上阵69分钟之外咧，四月份就已经再冇任何比赛就踢嘅，啊 Wilkin 系啦。 OK， 咁但系啱啱 Vincent 你话提到 Wilkin 有啲嘢想讲，系有啲咩想讲？ 系咁啊，就由於佢嘅嗰張合同啦，就去到今年6月30号到期啦。咁啊，再加上現時前鋒嘅位置上面啦，無論係同 UAE 又好啦，定係呢一個一線隊都好啦。一線隊就太多人啦，呢個係即係講到口水，講到係個事實啦。咁啊，而另一方面啦，咁啊喺 UAE 咧，其實 James Wilson 咧嗰個嘅強勢嘅崛起啦，再加埋要值得留意嘅係 Ashley Fletcher 啦，就 A 皮查啦。同埋而家借咗落去英冠嘅 Sam Brian 啦，其實都嗰、那個上陣嘅情況啦，喺球隊嘅情況都係比阿 Wilkin 好嘅。咁換言之咧 ，Wilkin 嗰個情況去到6月30号嘅時候不被續約嘅機會咧就會好大。咁若果係咁咧，咁啊真係一個遺憾，因為原本其實我哋期望咧就係 Wilkin 克服咗佢嘅膝傷之後咧就可以繼呢一個菲立利維尼同加利利維尼之後咧，另一隊可以為曼聯一線隊上陣嘅。 堅尼兄弟嘅，係啦，咁啊應該個情況就唔會發 生。唔得啦，難啲啊，太難啦。咁啊，然之後去到伯明翰嘅馬切達啦，馬切達就今個四月啦，咁啊仍然係未能夠取得入球啦。OK， 咁啊只係兩場波交出過一個助攻咁大把啦。咁啊馬切達而家嘅球隊伯明翰咧，咁啊暫時排英冠第21位，咁啊同降級區嘅呢個哈茨就同分，不過就少打一場，咁啊仍然係有機會係互級成功嘅。OK。咁啊，至於伯明翰嘅另一位外籍球員啦 ，Tyler Blackett 啦，咁啊 ，Blackett 就喺呢個19號嘅森諾定咸森林嘅主場就未能夠入到呢個大軍名單嘅 ，OK。咁啊，至於就係話去到4月21號咁啊，2-4不敵布嘅官牛浪嗰場波之入邊咧，咁啊 ，Tyler Blackett 同Tom 係咪 Tom Flop 嚟嘅呢個？啊 ，Tom Flop， 咁啊同 Tom Flop 雙就係正選啦，正選上陣啊嘛，一個中堅嘅拍檔，咁啊點知有一個災難性嘅發展咯 ，OK， 咁啊連失四球，咁啊兩個中堅都冇出錯嘅情況之下，咁啊結果 Tyler Blackett 就半場就已經係被換走噶啦 ，OK，Vincent 有冇睇嗰場波啊？ 有睇到精華嘅，咁啊的而且確嗰個嘅防守嘅流動都幾大啦。咁啊最主要嘅責任都嚟自於其實兩嗱，其實佢值得提啦。咁啊雖然兩個都係嚟自於曼聯烏爾啦，咁啊但係其實佢哋兩個咧係雖然都係尤其是 Tyler Blackett 係可以打左中堅，但係佢就從來 冇打雜嘅咩 ？Tom Flop 去打嘅。 哦 ，OK。 Tyler Blackett 都係打左中堅嘅，係啦，佢都係打雜，你都係打左中堅嘅。咁啊佢移咗入去打中堅嘅時候咧，係首次就搭住 Tom Flop 嘅。咁啊， 零默契嘅真係 嘅優勢啦。咁啊 ，Tyler Blackett 冇乜默契啊，真係冇乜默契。雖然佢哋係同隊啦，真係都係嚟自曼聯，係啦。咁啊，所以就呢場波就伯明翰輸得好慘，可以咁樣講，輸喺佢哋兩個身上。 OK， 至於下一個交下邊嗰兩個都交俾你啦，下邊呢兩個。 好，咁啊就係 Tom Flop 嘅，咁啊Tom Flop 咧就嗰個情況就上陣嘅次數啦，係比啊。Tyler Blackett 多嘅，咁啊，自從佢克服咗佢嘅傷患之後咧，其實已經係正選出場咗四次啦，咁啊為呢一個嘅伯明翰，係啦，咁亦都係冇試過後備上陣嘅，亦都冇試過坐後備席嘅，係啦，咁啊而連加特嘅情況啦，喺英國白里頓咧，其實就越嚟越好噶啦，咁啊自從打破咗嗰個入球荒之後咧，其實就連加特咧已經去到呢一刻啦，咁啊已經有兩個入球啦，再加埋之前就四個助攻嘅，就正選上陣咗12次，係啦，咁啊而其中一場啦就係佢嘅主導之下咧，就令到白禮頓咧就攞曬三分嘅，係啦，咁啊嗰場波咧就係喺4月12號嗰場嘅，就白禮頓主場3球擊敗柴爾頓嗰場，係啦。咁啊，跟住就 Jesse Lingard 係啦，就 Sam Johnston。 Jesse Lingard 講完 ，sorry， 我冇留意。OK， 咁啊 ，Sam Johnston 就喺呢個嘅葉士力治，唔係藏家試打嗰方面，其實就踢得 OK 啦，上陣時間係好充足嘅。咁啊，冚唪唥都係正選打足全場嘅。咁啊，但係嗰但係睇翻嗰啲比分咧，其實 Sam Johnston 都失球嗰方面，其實關唔關佢事咧？咁啊，因為連續有兩場都係失咗兩球，係咁啊，連續有兩場都失咗兩球啦，包括就係俾葉少力治2-1擊敗啦，兩球啦，咁啊，然之後係打比棍兩球擊敗唐家士打啦，咁啊 ，Sam Johnston 呢兩場波都係正選上陣，咁啊，唯一一場 clean 四月份唯一一場 clean sheet 就係喺米和爾主場對唐家士打嗰場波就係踢成0-0，咁啊 ，Sam Johnston 係 keep 住 clean sheet 嘅，咁啊，然之後去到中堅 Michael Keane 啦。Michael Keane 就係喺呢個12號嘅時候啦，作客石州三嘅時候為主隊為布力般客隊啦，咁就係入咗第三球波，咁啊當時領先3-2，好可惜就係最後俾石州三咪逼和3-3嘅，咁啊 Michael Keane 呢場波係打足全場，咁啊其實一直去到後面都係一個常駐嘅正選嚟嘅，不過去到就係話去到對伯明翰嗰場4-2嘅大勝咧 ，Michael Keane 係冇進入到大軍名單，唔知係唔係因為對面太多曼聯球員啦。咁啊，唔擺低個 Keane 落去，關唔關事嘅？因為對面伯明翰有3個嘅， 一定唔關事嘅。 咁啊，對面伯明翰有3個。O K， 點解入唔到大軍名單啊？咁 有傷係啦， 傷咗嘅， 補翻出嚟嘅原因係有傷嘅，係啦。 O K， 得明白。咁啊，至於後面 咁啊，去到後面咧就Chucky 啦，咁啊，其實 Chucky 個情況都相當之差。由自從係外借以嚟咧，其實都係後備上陣啦，3次37分鐘啫。 咁今個四月咧，其實嗰個上陣嘅機會就更加係惡劣到不堪。咁啊，近兩個星期亦都係冇出過場啦。咁啊，佢嘅情況亦都相當之差。即係如果講起邀約嘅話，其實佢嘅情況都相當之差。就算佢將約未到期啦，咁啊，但係被清洗嘅機會都好大，因為已經延期啦，係啦。 OK， 好明白。咁啊，至於後面嘅 Sam Brown 啦 ，Sam Brown 都係同呢個發動機嘅情況差唔多。咁啊 ，Sam Brown 喺個卡數語聯嘅方面就完全係苦無上陣機會啊，多數都係一啲垃圾時間上陣啦。咁啊，僅僅上陣咗呢個四月係踢得20分鐘咁大把嘅啫。OK， 咁啊，亦都係冇取得任何嘅入球助攻啦。咁啊，一個幾凄慘嘅情況。咁啊，至於 Jack Bambi 嗰方面啊，就比較好少少。咁啊，有正選上陣過嘅。OK， 咁啊，但係有啲時候都係後備上陣嘅。咁啊，唯一一場正選上陣嗰場波咧，咁就係對住一個。車士打菲特，哇！呢度咩波嚟噶？呢啲咁啊，嗰場波就係主宰1-2不敵呢隊作客球隊啦。咁啊，嗰場波 Jack Bambi 係上陣有61分鐘嘅正選上陣。咁啊，然之後去到後面嗰個人兄啦 ，Grimshaw 點啊？ Grimshaw 亦都係 冇任何上陣記錄。 而家咧係係啦，仍然冇任何上陣記錄。 好慘啊！呢、這個真係，哇！我真係唔明。Grimshaw 踢得好差嘅啫，其實睇翻個 U19 嗰陣時啲比賽，青年軍嗰啲比賽， 冇錯，咁啊亦都係同球隊嘅際遇有關啦。咁啊，其實莫金比喺英乙其實我覺得都啱踢嘅，不過就唔知點解冇得出。 佢都仲要而家排緊喺第19名，點解你唔俾啲青唔係真係咁嘅，就咪借佢翻嚟做咩？唔係 ，OK， 咁啊，我哋球員嘅新聞就嚟到呢度啦。咁啊，翻到啲比賽方面啦 ，U18 作客輸咗俾雷霆喎。 是没错，咁啊是一个相当之失望的一场比赛啦。咁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失的波啦。但其实虽然比赛的结果是失望，但其实如果看回那个正选阵容，其实都相当之后生，如果是由 Mitchell 去做了一个队长啦。咁就如之前所说啦 ,Ben Farber 和 Ian Wardle 已经离了队啦。咁就再加上一啲依樣嘅人腳上面嘅問題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陣容係準 U16 嘅大軍嚟嘅。咁啊 ，Chusby 同埋 Williams 就係兩位黑人中堅咧，就首次啦係幫 U18 係正選上陣嘅。咁 Charlie Scott 啦，亦都係打右閘啦。Profit Jackson 本身係左中堅，就要客串打左閘嘅。係啦，咁唯一 keep 得住係一啲見到熟悉嘅面孔咧，就係 Joe Riley 啦，同埋 John Thompson 啦，咁就係打中場。嘅位置，再加埋 Mitchell 啦，隊長啦，咁啊 Crosby、Rashford 亦都係搭檔就踢雙前鋒嘅，係啦，咁呢個陣容咧就後生亦都係為此付出代價， 細路恰大人啦，唔係大人恰細路， 係啦，細路恰大人，咁因為 大人恰細路， 係嘅身高啦， 牛高馬大， 係啦，咁啊。牛高馬大啊，真係咁啊！所以成場波其實都應付得相當之吃力，再加埋防守上面嘅唔集中，今日令到呢場波曼聯就相當之要付出代價啦，付出三分嘅代價啦。咁啊，但係值得提一個叫做 Kennedy， 咁啊引球嘅進攻啦，都係相當之好嘅。咁啊，再加埋 John Thompson 由左閘升上嚟啦，其實嗰個踢波，其實上年斯洛文尼亞嗰時咧，就斯洛文尼亞嗰時咧，其實就已經留意到呢位球員咧，就相當之出色啊。咁可以再繼續留意 John Thompson 呢一個嘅球員嘅發展情況。啊 ，Kennedy 就亦都令人眼前一亮嘅，嚇今日亦都可以注意嘅一場波，係啦。 OK， 好明白。仲有冇其第二場波講下？ 第二場波咧，咁啊，亦都係曼聯 U18 就同 Chelsea U18 打成平手嘅，喺上個月3月29號嗰陣時踢嘅。 哇，咁啊冇講，係。 係啦。咁啊，就喺呢，係咁啊！呢一場咧，亦都係啊嗱，以往同 Ben Farmer 都喺度嘅，咁啊就係佢哋喺曼聯最後尾一個月嘅嗰場嘅比賽啦。咁啊，斯文斯嘅問題啦，咁啊老問題，咁啊幾乎咧就令到曼聯全失三分。咁啊，但係都好彩啦，就 Joe Riley 咧嘅入波同埋助攻擒咗6碼嘅。係啦，呢一場波就冇話太大嘅情況，但係個人嘅失誤啦，就幾乎搞到曼聯全失三分，係啦。 OK， 咁啊，同埋我睇翻啲外國網站咧，咁就見到有啲球迷嘅 comment 幾得意喎 ，Vincent 都可以講下。咁就係有球迷留言就話 James Ware 最近爆發喎，兩場波入三球喎，呢個係咩情況？ 係啦，呢個咩情況咧？其實都幾意外下嘅。咁啊，點解咧？就其實就係同之前啦，對啱啱嗰個星期對雷霆嘅時候咧。James Ware 咧就係、是、幫曼聯咧就係、是、再攞翻一個嘅保險嘅入球，係啦，咁啊而再之前嗰場咧，咁啊就係、是、憑住佢嘅嗰兩個入球咧，就係、是、擊敗對手就全取三分嘅，係啦。 OK， 哇 ，James Ware 食咗咩藥嚟啊？咁 係啦。 OK， 係啦，就係、是、曼聯對諾維茨嗰場，係啦，就係、是、靠佢嗰兩個入球就。攞三分嘅。 OK， 好，咁啊，翻到嚟啦，赛事讲完啦 ，Vincent 有冇话对于今个月嘅青年军有啲咩事想讲下？ 正正需要提一提嘅咧，就系、是、有一场比赛就系、是、啱啱过咗去嘅呢一场比赛就我都有睇啦，但系就未出比赛报告嘅。咁呢一场波咧就系、是、雷丁就主场咧就输俾曼联就2-3，系啦，咁啊就系头先啱啱 Ware 入嘅嗰一球嘅。咁啊嗱，佢入球嗰个时间咧，咁啊啱啱好啦，就系、是、雷丁领先曼联2-1嘅时候，两分钟后咧，咁就佢系入波嘅。咁啊，81分鐘嘅時候就入波，咁啊，最後做英雄嘅咧就嚟自中堅 Patrick Manera 啦，咁啊就衝前就抽一腳，咁啊入波，咁啊93分鐘絕殺雷丁嘅，咁啊呢一球就重要啦，點解咧？因為賽前咧，曼聯其實就排第五嘅，咁啊落後里斯特城嘅，咁若果曼聯要打 playoff 嘅話，即係打一個嘅爭前四嘅冠軍嘅話咧，咁其實呢場波就必須要全取三分嘅，咁好彩呢場波咧就絕殺咗對手，咁啊曼聯就可以順利就殺上前四嘅位置，咁就對利物浦嘅，咁啊去到今個賽季咧本身呢場抽呢戰嚟嘅，咁啊而家贏波啦，咁啊就再多一場比賽，咁就需要喺英國時間香港時間嘅5月3日凌晨咧，咁就去艾菲路嗰度咧就挑戰利物浦嘅，係啦。 OK， 話呢場波都空得不少喎，會唔會咧？ 咁就要需要睇下曼聯嗰個排陣啦，但係其實若果以現在嘅情況，都當然係令人擔心啦，因為 而家個 squad 其實睇翻落去係幾麻煩喎，你睇翻而家正選個 squad， 除咗中場嗰兩件係可以話擔到大旗之外，其他其實冚爛都係一啲唔係話常規嘅球員咯，幾似莫耶斯年代嘅球員， 除咗 Harrison 啦，係啊，除咗 Ben Ferguson 同 Joe Warren 之外咧，其實其實 James Wilson 其實不嬲 keep 住都有啲唔舒服，所以其實你見到由4月7號開始啦，呢4月7號、14、17、24號呢四場比賽咧，其實 James Wilson 係打唔足嘅，係啦，咁佢 keep 住係有啲唔舒服嘅，係啦，咁所以5月2號呢場波有冇一個健康嘅 James Wilson 都係一個關鍵，因為如果 James Wilson 留低嘅話咧，我哋就冇一個正規嘅前鋒㗎啦。 O K， 咁啊，唔係嘅 ，U 十大嗰度仲有人抽到上嚟嘅，抽到個 Rashford 上嚟。 嗰啲太自戀啦，嗰啲。 冇計啦，我哋 U 十八都要焗住揾啲 U 十六上嚟踢。你又知你又知青訓嗰方面係幾咁嚴重啦，啲人員短缺到。咁啊，再唔係嘅話，就叫阿蘭尼去踢主打先咯。咁啊，等佢扭多兩下，咁啊扭翻個狀態出嚟咧，話唔定屌難成。OK， 好，咁啊，今集青年軍真係冇乜嘢講，我經常抄多啲嘢講好嘛，有冇做咩講？ 其實若果再去到呢一個嘅時間啦，咁啊就可以再講講翻而家外借嘅球員嘅嗰個情況啦，其實就外借咗嘅球員就已經差唔多係成隊，即係一個大軍名單成17人啦、18人啦。咁啊，呢一啲人咧，去到今個夏天嘅情況會係點咧？其實就值得關注嘅。尤其是我之前講過嗰啲人啦。咁啊，再其實你再睇翻嗰個嘅結合啦，同埋再大家要留意一下，其實有一樣嘢咧就都關少少青年軍事，其實就係嗰、那個。歐洲足聯嗰個公平財政政策就下季開始正式實施㗎啦，係啦，咁啊，所以再加埋25人大名單嘅存在啦，咁其實點樣調配啲人手啦，金錢上面嘅收購咧，其實都關你事嘅，因為如果唔能夠，即係其實我哋話就話全民有咩講啦。 嘅收購資金，但係其實可唔可以用盡咧？其實呢個就 但係其實青年軍方面嘅收購嘅銀碼唔會話太大，定係話歐洲足聯嗰方面有一個特定嘅銀碼貨青年軍去俾佢哋遵守一個限制啊？有冇噶？ 其實係講緊因為嗰個公平財政政策其實就係講緊本身。這個球隊的營運上面 的成本啦，因為這個都關青年軍事啦，如果 即是因為青年軍的費用都是 球會的一部分裡面的嘛，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是啦，沒錯沒錯。 OK 明白。 那其實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啦，有一隊球呢，就是如無意外啦，我沒記錯的應該是水正上次系咪？ 水晶宮？ 喂，楊格邊隊出嚟噶？ 阿士東維拉。 唔係水晶宮。 維拉。 楊格嗰隊。 阿士東維拉。 維拉在之前。 維拉在之前，哇！考起我喎。 維拉在之前。啊，屈福特，記得啦。 O K O K， 係屈福特。咁啊，屈福特咧，其實就因為某啲嘅財政原因啦，就唔關歐洲足聯嗰個事嘅，就刪咗青訓營噶啦，現在已經。 即係執咗，接埋咗。 咁就而家係甚至係接係啦，係你可以用接下咗嚟形容。其實嗰個情況都幾嚴重下咁啊。若果我所聽到嘅消息就係有另一隊嘅波仔，我哋而家講緊嘅咧就係卡素爾聯都有機會去需要關閉佢嘅。係 我哋上兩集都提過。 咁啊，以符合嗰個嘅係啦，咁啊，亦都係比較可惜嘅。咁啊，所以青訓啦，同埋用嘅錢上面咧，其實就而家都幾，尤其是對曼聯嚟講啦，今日唔係話多錢嘅情況之下，亦都要小心心做球。 不過其實呢個咧，其實真係你唔可以怪佢，即係我哋當然可惜啦，因為就係話影響個青訓嘅發展啦，有啲球隊係。因為財政嘅問題，去支持唔住呢一個嘅營運啦。OK， 咁但係其實你變相一樣嘢，你話如果下季係真係營收到嗰個佢嘅公平財政政策嘅話 ，OK， 變相曼城、車路士呢啲，佢哋會唔會話放棄佢哋自己嘅青訓系統，繼續去大手咁買入咧？ 咁啊就一定唔會咁啊。點解咧？其實佢本身投點解曼聯點解曼城要投資咁多硬件嘅原因咧，就正正在於佢要崩大嗰個投資額，令到佢本身嗰個嘅盈利嗰、那個，我唔知佢點計啦。即係總之佢投資嘅基礎嘅建設就可以係令到佢嗰、那個。即可以令到佢可以調動嘅資金範圍就更加多，因為嗰啲基礎建設係唔屬於係歐洲足聯嚟講就唔屬於嗰啲唔 知咩成本嗰啲嘅， 係好複雜嘅一條數，咁啊係啦，係啦，都係屬於基礎建設嘅成本，唔知佢點計啦，即總之嗰啲就唔計嘅，咁啊擴大咗，所以先至吸引到曼聯嘅一啲名將之子就去嗰度。參加佢哋嘅 soccer school 啫嘛，係啦。 O、okay, K， 好，咁啊，多一啲法律罅嘅嘢啦。 青訓嘅投資，大球會就一定唔會少嘅，係啦。 法律罅嘅嘢啦，咁啊，但係會令到啲細球會嘅青訓係頂唔住執埋啦。一個對於青訓嚟講，可能係一個萎縮嘅，會唔會一個萎縮嘅情況會出到嚟咧？呢陣？ 絕對會啊！尤其是現在搶嗰啲天才啦，其實曼聯現在嘅。嘅青訓營入面都越嚟越多係嚟自於收購嘅球員啦，咁啊一定係會有一個競爭嘅球會同球會之間一定有競爭，亦都會有大食細嘅情況啦，就係爽江沙都係買翻嚟嘅，係啦。 OK， 好，咁啊，今集青年軍仲有冇補充？ 睇下 CY 有啲咩想問啦。 係啦 ，CY 難得 CY 上到嚟，CY 成集未出過聲，係咪彈飛機？ 哦，我聽你講。聽你哋講得好精彩啊！我其實最關心就係莫耶斯走咗，咁琴日讚奴沙連後備都冇啦。 喂，呢個唔關莫耶斯事嘅呢個咁，我相信熱斯唔會入埋讚奴沙數嘅，唔會嘅。咁但係俾佢唞下啫，應該係嘛？你可以咁樣 FF 咯，應該唔會，因為其實讚奴沙唔係莫耶斯。系，唔系，因为赞奴沙唔系莫耶斯嘅，我唔信，我唔觉得系莫耶斯嘅亲兵嚟嘅，即系提拔上嚟啫。咁佢赞奴沙本身系一个曼联嘅人嚟噶嘛 ，OK。咁所以其实唔关事嘅，即系佢同费兰尼嘅情况唔一样咯。 但系而家曼联想追求翻，即系最后嘅市场， 可能唔係最有咗四場，我都係追求想穩定少少，咁贊奴沙嘅機會就會細啲咯。另外，我亦都係一個好中意嘅前鋒 James Wilson， 我諗之前仲寄望佢依日後備喎，唔知過兩場有冇得正選添咧？而家 嗱，嗰場後備， 渺茫，我覺得 嗰場後備我好似係冇記錯，因為有太多人傷啫嘛。定啊，嗰場流力啫，嗰場波流力，所以先擺埋 James Wilson 落去啫嘛。都唔係莫耶斯想嘅嘢嚟嘅。Wilson 點睇啊？ 其實現時啦，傑斯咁樣排啲兵出嚟咧，其實最主要都係其實跟翻莫耶斯嘅腳步，就係開頭嘅時候就穩定軍心啦。咁其實穩定軍心嘅話咧，就有一個代價，就係令到青年軍咧葡萄嘅機會少嘅。咁啊我知道有啲球迷唔係好中意我咁樣講，就係、是、其實我再追翻就之前啦，其實點解贊奴沙可以能夠喺曼聯一線隊出到場咧，就係、是、因為當年因為上個賽季費格遜確定咗攞英超冠軍之下咧，都冇安排過佢出場。我唔係淨係講西布朗5-5曼聯嗰場，再之前嘅時候其實已經大把機會出，但係佢哋連大旗都不如啦。即、就、係、是、我知道有啲球迷唔係好中意我咁樣講，但係佢哋的確係連大旗都不如啦。咁現在嘅情況就其實都回復翻係現在呢，即、就、係、是、我頭先所描述嘅情況。咁我哋都唔能夠期望換帥之後啦，青年軍可以有幾多個標出嚟啦，係啦。因為其實莫耶斯都已經過咗接近9-10個月，先至敢安排一啲，譬如伊卡文尼啦，之前冇過43號嘅波衫啦，其實呢啲都要經過8-9個月嘅時間，佢先至可以做到安排到嘅事咧。咁莫耶斯亦都冇可能突然之間會能夠做到嘅，係啦。 同埋都要再補充一樣嘢啦，呢隊曼聯去到呢個 moment， 其實都純粹係想踢一啲嘅 happy football 啦。所以話去到青訓呢一方面，你話傑斯會唔會俾班球員去上陣？其實呢個機會係真係十分之微咯。OK， 去到下季如果嗰位係雲高爾嘅話，反而會有啲機會，因為雲高爾都係會喺無論係拜仁定巴塞年代都好啦，都會留低到一啲唔錯嘅青訓俾一啲後面嘅領隊啦。OK， 其實幾期待，如果雲高爾真係過到嚟曼聯執教，我真係幾期待佢會將個青訓搞成點。Vincent， 你期唔期待先 ，Vincent？ 首先要睇下佢帶啲咩助手嚟啦。咁若果你話喺佢哋嘅助手之中係有阿梅倫士丁啦，其實我都好希望梅倫士丁翻嚟去搞一搞翻。尤其是青訓嘅嗰啲嘅技術嘅教練啦，就再次做翻呢一個位置啦。咁希望能夠加強翻啦，因為其實但係咧，其實我都好希望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思偉亦都有提過，之前我哋都有提過咧。現時嘅曼聯 VR 嘅球員，大多數都係腳下，除咗一個球員啦嚇、啊，除咗一個球員之外啦，太過粗糙之外啦。 贊高 咁啊，贊高都係兩個啦，咁就係啦。咁啊，除咗兩個球員啦，就比較爭啲之外咧，咁啊同埋身體上面係比較發展得成熟啦，贊高，因為贊高係外球噶嘛。咁其實由自家青訓 Ben Pearson 啦、Joe Roffler 啦，甚至乎外購嘅贊奴沙，其實好多都係身材比較瘦出啦。咁啊 ，CY 其實你都睇過，咁樣嘅情況係好難上到一隊嘅，係啦，撞死都未攞到個波。咁啊，呢一樣嘢就梅倫斯啲就冇做到，係啦，梅倫斯啲就冇做到呢一樣嘢嘅。咁我希望就我哋嘅體能教練啦 Tony Stroberg 咧就可以做呢一樣嘢，係啦。咁尤其是再講多句啦，咁啊Tony 喺著人嘅年代咧，就體能即係我哋嘅體能教練係冇喐過嘅。但係點解我哋嘅體能可以谷到咁狠咧？其實都係同一個教練嘅嗰個嘅灌輸嘅概念有關咯。我希望傑斯啊，或者無論之後嘅雲高爾嚟都可以能夠認清到呢樣嘢咯。因為始終英超嘅比賽節奏都相當之強，係啦。 OK， 好咁啊，今集青年軍就嚟到呢度啦，短短嘅一集啊嘛，畢竟。Vincent 都趕住慶祝啊！我相信咁慶祝佢生日唔緊要，咁我哋下個月翻嚟啦，再炒多啲 topic 嚟講啦。OK， 咁啊，下個月開始就應該會揾翻啲歷史啦，同埋哇，我哋條數未找完喎 ，Vincent， 我哋一盤費格遜自傳好似講咗個上集啫。 啊，系啊，唔紧要，我哋 唔系啊，上中啊，上 啊，上中下一集未讲完，咁啊，我哋迟啲啦，季尾完咗之后，我哋再慢慢搵啲嘢出嚟讲啦。咁啊，系啦，咁集就嚟到呢度先，咁我哋就唔再祝 Vincent 庆祝生日啦，再次祝 Vincent 生日快乐，咁啊，有个完美嘅生日第一日啦。 快乐， 好 ，OK， 好，咁啊，今集嚟到呢度，下个礼拜日再见，拜拜。世貌 宅女，宅系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嘅宅，就梗系听 Wack 先啦。我系小贝。